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7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0，北京霾，1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与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并共建记者。 大使热线专访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冰，全面提升中瑞务实合作，为中欧及全球贸易带来良好示范效应。 李克强对棚户区改造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抓好工程质量安全，搞好配套设施建设，继续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力争让更多群众早日入住。 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超40%，地方企业占主导。 央广时评，司法判决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服。 中宣部授予陆军某部大功三连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韩国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承认曾审阅总统文件。 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两国元首积极评价中瑞关系，一致同意继续秉承开放包容理念，坚持走合作共赢道路，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瑞关系实现更好发展。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张佳宁，伯尔尼报道。 习近平指出，建交67年来，中瑞两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亮点纷呈，成果丰硕。 这充分说明，中瑞两国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大小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强调，两国领导人要保持经常性交往，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沟通，双方要深化贸易金融合作，中方愿同瑞方将创新合作落到实处，加强在数字化、智能制造、产能等方面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习近平指出，中方感谢瑞方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赞赏瑞士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同瑞方积极探讨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保险、产能合作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洛伊特哈德和参加会谈的瑞士联邦委员们表示，当前形势下，瑞方愿同中方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对话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多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在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表示，双方一致同意要保持密切交往，利用各层级对话机制，就彼此关心的重大问题及时沟通，推动中瑞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两国将推动建立中瑞高水平创新平台，并在这一新机制统筹引领下，加强中国制造2025同瑞士工业4.0的对接，推进两国企业和研究机构创新合作。我们将推动中瑞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扩大贸易、投资、金融、保险合作规模，加强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我们也愿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加强合作。 习近平指出，双方还同意以签署新的文化合作协定为契机，加强文化领域交流合作。 中瑞两国将共同举办2017年中瑞旅游年，加强两国旅游合作。我们愿以中国举办2022冬季奥运会为契机，加强两国冬季体育运动合作。 习近平强调，双方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重大问题上拥有相同或相近立场。 两国将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贸易体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张佳宁，伯尔尼报道。当地时间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共同会见瑞士经济界代表。习近平在致辞中指出，中瑞建交67年来，经贸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瑞签订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对中瑞经贸投资合作发挥了积极提振作用。 我这次访问瑞士期间，双方签署的多项合作协议将给中瑞经贸合作带来新机遇，增添新动力。习近平指出，希望两国经济界共同努力，积极倡导平等互利、开放共赢，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实现自身良好发展同时，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助力，为两国关系发展添砖加瓦。瑞士经济协会主席卡雷尔以及迅达公司等瑞士著名企业负责人在会上发言，他们表示感谢中国政府为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保障做出的努力，愿加大对中国投资，并开发高水平的技术合作，促进两国创新发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张佳宁、博尔尼报道。当地时间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伯尔尼会见瑞士联邦国民院议长施塔尔和联邦院议长比绍夫贝尔格。习近平指出，中瑞关系创造了多项中欧关系的第一，中方愿同瑞方一道努力保持双方高层交往势头，以创新为引领，全面推进中瑞务实合作再上新台阶，加强人文领域交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不断充实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赞赏瑞士联邦议会在中瑞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促进作用，两国立法机构应该加强各层面交流，密切在法治建设、反腐败等领域交流合作。 大使热线。 日前，中国驻瑞士联邦大使耿文冰在伯尔尼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新年的首访将与瑞士携手发出两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信号，全面提升中瑞务实合作，为中欧以及全球贸易带来良好示范效应。央广记者朱敏、张佳宁、刘慧民、博尔尼报道。 今年是中瑞建交67周年，耿文冰表示，就在去年4月，中瑞双方又第一个确立了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定位。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此次里程碑式的访问，将对中瑞关系的创新特性赋予全新内涵和外延，有力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质升级，使中瑞关系迈上新的高度，对中欧关系深入发展也会发挥牵引作用。 当地时间17号，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并在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的背景下，世界尤为关注中国向全球经济发出的信号。 习主席访瑞期间，双方积极探讨对已经实施2年多的中瑞自贸协定进行全面升级，这将为中欧贸易以及全球贸易带来良好示范效应，也将为推动全球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轨道和实现世界共同发展贡献新的思路和发力。 当地时间18号，习主席将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并发表演讲。耿文冰表示， 习主席访问日内瓦国际组织总部必将有助于瑞士提升国际影响，以及在多极化世界竞争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在离岸交易中心建设和中瑞在全球金融治理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央广消息，习近平《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一书近日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对棚户区改造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棚户区改造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2016年，各地区各有关方面积极作为，密切配合，攻坚克难，圆满完成棚改年度目标任务，对改善困难家庭住房条件、拉动扩大有效需求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17年，棚改任务仍然艰巨，往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落实责任、保障好资金等各项条件，既推动今年新开工600万套棚改任务早安排早启动，又抓好续建棚改项目建设，继续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力争让更多群众早日入住。要围绕抓好工程质量安全，搞好配套设施建设，做好分配管理服务，完善措施细化工作，严格监管，让搬进新居的群众住得更加放心舒心。 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电视电话会昨天召开， 会议确定了2017年棚户区改造新开工600万套的目标任务，要继续提高房地产库存量大的城市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2016年，我国15个省区市在9月底就完成了全年棚改开工任务，货币化安置比例达到48.5%，比2015年提高18.6个百分点。安徽省这一比例达到了57.2%。安徽省住建厅厅长侯新民介绍，铜陵、芜湖等地搭建起了棚改超市，对棚改居民实行房票购房。 对货币化安置比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城市，省财政将在今年给予应补助金额5%的奖励，优先安排申报专项建设基金，优先安排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贷款。 陕西除了建立货币化安置房源库，打破地域限制，允许棚改居民在全市范围购买存量商品房以外，还多举措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同时努力实现棚改项目资金收支平衡。陕西省住建厅厅长杨冠军： 一是严格控制征收成本，公开选择评估机构；二是优化腾空地块的管理工艺，确保腾空市场价；三是加快腾空出让，优先出让有还款基础的地方，确保按合同约定及时偿还贷款。 住建部等7部门要求，2017年要依法依规控制棚户区改造成本，科学规划腾空土地，确保按合同约定及时偿还贷款，要加快配套设施建设，高度重视工程质量安全。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统战部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深入推进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把统战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凝聚智慧和力量。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王永志，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刘云山说，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是我国科技工作的重大战略任务，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要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形成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发布，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同比增长44.1%，地方企业占据对外投资主导地位，企业投资心态越发理性。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0家境外企业进行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299.2亿元人民币，折合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新签合同额均实现增长。截至2016年底，我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约97万人，同比微降5.6%。记者注意到，12月当月对外投资数据首次出现下滑。对此，商务部合作司商务参赞韩勇表示： 12月份实际上我们的投资数据中下降了39%多，那这表明我们的企业越来越，表现出一个理性的投资的心态，也表现出中国在整个这个对外投资方面引导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结构看，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重点，地方企业占据我国对外投资的主导地位，占比由2015年的66.7%上升至去年的87.4%。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表现活跃。 国家食药监管总局昨天通报，2016年我国食品安全抽检结果与前一年持平，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仍然存在。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2016年，国家食药总局在全国范围内共组织抽检25.7万批次食品样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6.8%，与2015年持平。食药总局副局长郭文琪介绍，2016年大宗日常消费品抽检合格率总体保持较高水平。 从2014年至2016年的抽检情况看，调味品、饮料、水果制品、蛋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豆制品、保健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等酒类食品的抽检合格率逐年升高。一些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品种和指标，如乳制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小麦粉中的黄曲霉毒素 B1、 蛋制品中的苏丹红等，3年监督抽检样品均全部合格。 郭文琪同时坦言，在去年抽检中，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污染、重金属等元素污染以及农药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等问题占不合格样品的比重较高，食药监管部门已采取相应措施。2017年，食药总局将加大对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及环境污染等因素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餐饮食品的抽检力度和频次。 央广视频，司法判决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信服，撰写王磊。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发生多起争议判决，比如因为没有办理运输证，马戏团团长被指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判10年；因为摆气球射击摊被指非法拥有枪支，天津一大妈被判刑3年半；因为没有粮食收购许可证，内蒙古一农民收购玉米被判刑1年，缓刑2年。这些判决的共同特点是，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公众难以理解的是，虽然司法机关的判决有法可依，但这些行为既没有危害社会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危害社会的客观后果，为何要判得如此之重？面对争议，不能简单归咎于公众不懂法、不知法，还应该看到认知差距的背后还有不少司法亟待补上的短板。比如马戏团无证运输珍稀动物案其实并非孤立，但各地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被判重刑，有的却判无罪。同样的罪名，司法机关的判决结果都不统一，自然让公众莫衷一是。而在天津非法拥有枪支案中，关于枪支的认定标准专业性极强，一般公众根本无从知晓自己手中的到底是玩具还是枪支。如果相关司法标准公众根本无法掌握，也难怪作出的判决公众无法理解。此外，还有相关规定落后于现实的问题，比如无证收粮被判刑一案中，虽然法律规定收购粮食必须取得粮食收购资格，但其实粮食收购许可证在市场充分开放的大趋势下早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以至于这起案件判决没多久，国家粮食局就废止了粮食收购许可证。法理无外乎人情，如果司法判决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认知和基本常识，不但不能维护正义，反而会消解法律的权威，让公众缺乏安全感。就在几天前，最高法发出指令，内蒙古农民无证收粮被判刑案进入再审程序，这再次提醒弥合公众认知和司法判决之间的距离，需要公众法治意识和法律水平的不断提高，更需要司法能够直面问题，补上短板，让公平正义不仅体现在依法惩治犯罪的执法过程中，更体现在当事人和普通民众信服的判决结果上。 温暖回家路， 我是今天的春运小助手一帆。转眼春运已经到第5天了，不过预测显示真正的出行高峰要在本周五小年，也就是本月20号前后才会出现，到时候呢返乡客流会有50%的上涨。人多心急，但是千万不要乱，特别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赶快求助工作人员。今天的小助手想跟大家分享春运途中那些可以帮助到您的新事物。先带您到安徽合肥南站，今年春运呢这里上线了高科技的装备智能翻译系统。其实每年春运期间呢，除了咱们中国人之外，还会有很多外籍旅客的身影。以前呢，由于铁路车站引导牌等等标牌标示空间有限，所以只能显示汉语、英语等等语种。合肥站在原有人工翻译的基础上，和高校合作，通过研发翻译软件，开发出可以通过触摸屏直接沟通的电子翻译系统。合肥火车站党委助理员苏南， 这套系统呢，除了可以对英语、俄语、德语等大语系进行翻译以外，还可以提供藏语、闽南语和粤语的翻译。旅客口述自己的内容， 系统呢就可以自动的翻译成文字并行进行显示。 新鲜的除了科技还有服务理念，在甘肃兰州铁路局兰州客运段，工作人员推出了年货超市主题车厢。城际车队队长张鹏说， 我们呢提供了100多种这个年货品种，还有一些丝路特产供旅客来选择。我们可以送商品到座位，可以邮购到家。 进入春运，骗子的花招也不少。近日呢，福建省的刘先生在福州火车站南广场附近的长途客运大巴的售票点买票的时候遇到了糟心事儿，实际花费比票面多出20块钱。福州汽车北站营销科科长柯强说， 这个不正常，这就是黑票点，就是凭票面金额购买了，没有额外的费用。出票面的时候不是说单据，而是正规的七大车票。 需要提示的是，在福州呢，正规的客运大巴售票点都有闽运两个字，如果没有这两个字，您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另外在火车票方面呢，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扫描二维码等等，来看看显示的火车票号等相关购票信息是否与票面信息相符，这样的方法来辨别真伪。总之回家的路上擦亮双眼，平安顺利。 春运抢票，要是认识人就好了。 机会来了，今晚9点12306网站神秘工程师走进直播间，为你展示12306那些黑科技。12306验证码脑洞大，他们是怎么想出来的？春运抢票犹如大规模的黑客攻击，他们如何应对？艰难抢票年，他们真的技不如人。今晚9点，中国之声、中国交通广播《温暖回家路》特别节目《奔跑吧春运》，联合30位大众观察员，撕下人物标签，还原幕后真相。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向全社会公开发布陆军某部大功三连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荣誉称号。陆军某部大功三连是一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英雄连队，战争年代4次荣立大功，和平建设时期多次立功受奖，被中央军委授予基层建设模范连荣誉称号，先后圆满完成改制换装、实兵演习、抢险救灾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重大任务，被誉为学系列讲话遇四有新人建四铁连队的大功三连。 中国航空发动机专家、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张恩和51年如一日投身航空动力事业，带领团队成功完成我国自行设计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大推力加力式涡轮风扇发动机太行发动机，为中国战鹰装上了中国心。央广记者郭淼、郭威，辽宁台记者李玉玲报道。 1991年，已过天命之年的张恩和出任太行发动机总设计师，主持研制我国新一代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在工业技术水平不足的情况下，张恩和带领研制团队成千上万次的设计试验，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发动机出现问题，张恩和都要亲自参与检查，找出问题根源。有一次，为了验证发动机在结构上是否符合装机要求，张恩和亲自爬上2米多高的试验台上调摆附件，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下来，当时就昏了过去。中国航发动力所研究员王军， 就为了装机对象的问题，张总从那架上掉下来，他那后背都是血，到了医院以后还是跟我说发动机的事儿。 18年来，张恩和把自己的生命和太行发动机连在一起。2007年，太行发动机开始装备部队使用，我国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完成了由中等推力到大推力、由涡喷发动机到涡扇发动机、由第二代发动机到第三代发动机的跨越，中国战鹰有了中国心。2016年11月13日，张恩和带病参加在四川召开的某发动机排库攻关评审会，回沈阳后病情恶化逝世，享年77岁。中国航发动力所党委书记吴文生， 张恩和老总，他不仅是我们型号的总设计师，他更是我们矢志不渝、创新超越太行精神的最佳代言人，以及我们向心动力文化的人格化最佳的代表。 河南省栾川县近日出台红白理事会章程，明确了红白事参照标准，使得乡村的人际关系少了一份纠结，多了一份温暖。央广记者李凡、河南台记者杨芬报道。 农村十里八村都沾亲带故，红白喜事多的月份，礼金就成了一个大负担。河南省栾川县河峪镇近日成立红白理事会，让人们在礼尚往来之间少一份纠结，多一份温暖。栾川县河峪镇红白理事会副会长李青山， 尤其是一些比较贫困的家庭，回返乡时使生活更艰难，一定要杀这么歪风邪气。 现如今栾川县河峪镇老百姓办红白喜事有了新标准，婚事、满月庆典等喜事待客一天，操办喜事本村乡亲随礼一般控制在50元之内，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随礼一般控制在100元之内。村民李彦昌： 预计待客得60-70桌，可是现在通过这办这红白理事会，带20-30桌都把客带下来啊。 河南省栾川县河峪镇党委副书记谭露说：移风易俗，最难在人心。当地充分发挥党员村干部表率作用，改变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旧习气。 下一步，我们力争在半年时间内，在全镇21个村都建立起来红白理事会，使移风易俗观念深入民心。 新闻动车组：我国研制成功世界最亮极紫外光源，核电成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2017年跨国经营主力军。韩国第五次开庭审理总统弹劾案，崔顺实首次出庭，请听报道。 近日，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总长100米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大连光源发出世界上最强的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脉冲，意味着我国在极紫外波段自由电子激光的研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学明形容，这个装置发出的光源就相当于照相机里一个很快的快门，通过连续的拍摄来呈现超快的物理过程和化学反应的动态过程， 分子的这个聚集的过程，像大气里面这种雾霾，那这种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央广记者潘毅、张思清，大连报道。 国家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孟振平介绍说，2016年国家电投在跨国经营上取得较大突破，不仅完成了对澳大利亚太平洋水电和特拉格风电的并购，还正式签署了收购巴基斯坦卡拉奇电力公司的协议。此外，在缅甸伊江项目配合调查工作当中成效显著，南非、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核电市场开发也都有较好进展。 充分发挥太平洋水电卡拉奇电力公司区域平台辐射作用，拓展发展空间，确保巴基斯坦湖部、土耳其胡奴特鲁、越南永兴燃煤发电以及日本光伏发电、黑山风电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央广记者郭苗北京报道。 戴着口罩的崔顺实，韩国当地时间16号早上10点前以证人身份抵达宪法法院，就弹劾案出庭作证。就在同一天，韩国总统亲信们独立检察组宣布，针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向法院提请逮捕令。三星电子股价闻讯下跌过1%。独立检察组方面表示，不会提请对另外3名三星高管的逮捕令。韩国法院周三将对李在镕举行听证会。此前，独立检察组1月12号一早传唤过48岁的李在镕，全面调查其是否已向亲信们主角崔顺实方面行贿来谋取利益。李在镕对媒体表示：“ 我们很抱歉，没能在这起事件中展现正面形象。” 央广记者邢思佳北京报道。 一架土耳其货运航空公司的货机16号早晨坠毁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村庄内，目前证实32人遇难，其中包括4名机组人员。吉总统阿坦巴耶夫签署总统令，宣布17号为全国哀悼日。 据埃及国家电视台报道，埃及国务委员会行政法院16号终审裁定，此前埃及政府签署的有关地朗、塞纳菲尔两岛归属沙特的协议无效。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崔天琪、方亮，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